武小姐在28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团糟，这个时候她得到了一个机会，能有3次回到过去，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。她选择了3个时间点，回到过去面对曾经的自己。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，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。如果你有3次可以后悔，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，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，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3个月，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。最浩荡自私的青春，最斑驳荒凉的回忆，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？欢迎收听幻想小说《逆回纪年》，奇怪的武小姐，作者轰叔，演播刘艳丽。 蛋蛋走的那天，天气很晴朗，晴朗到残忍。这么好的阳光和所有人的心情一点也不搭，反而让人觉得烦躁。陈然叫了车到五姑娘家楼下接上她，然后赶去机场。陈然，你联系过叶老师吗？五姑娘抿了抿嘴问。嗯，昨天打过电话，她没多说什么。陈然低声回答，希望蛋蛋不要怪我。五姑娘呢喃着，然后看向窗外。到机场的时候，叶凯正靠在门外抽烟，大厅里正播报着前往英国的航班开始登机。叶凯夹着烟的手悬在空中几秒，他紧闭眼睛，然后回头看了一眼落地窗里的人群。扔掉烟头后，叶凯回头打算离开，五姑娘和陈然急忙拉住了他。你就这么走？陈然盯着叶凯问。叶凯停下脚步，我没有任何办法。道个别吧，也许以后没机会见了，五姑娘说，然后焦急地看着机场内寻找着蛋蛋的身影，然后看到蛋蛋从人群中疯狂地跑向他们所在的方向。五姑娘给了一个眼神，示意让叶凯看蛋蛋那个方向。叶凯看到奔跑过来的蛋蛋，也转身跑了过去。两个人就这样在人群里用力地抱在了一起，明明抱得很紧，却还是不停地在用力。五姑娘没有听到他们互相说的话，只是看到蛋蛋踮着脚靠在叶凯的耳边低声地说着，然后低下头开始哭。叶凯捧着她的脸帮她擦掉眼泪，再用力地抱住她。另一边，蛋蛋的妈妈在大厅里大喊着蛋蛋的名字。五姑娘和陈然互相看了一眼，走了进去，拦住了蛋蛋的妈妈。阿姨，求求你，给他们3分钟吧，就3分钟，就算是陌生人，也需要好好说声再见。何况，他们真的只是道别而已。五姑娘握住蛋蛋妈妈的手，武安，你们还小，以后你们就知道现在做的事情说的话有多幼稚了。蛋蛋的妈妈激动地说着，一边说一边往外看，直到看到落着眼泪独自从门口走进来的蛋蛋。蛋蛋妈妈跑到蛋蛋的面前摇了摇头，然后拉起女儿的手快速走向安检口。那天以后，叶凯好像是彻底从他们的圈子中消失了。五姑娘只记得蛋蛋有次在来信中提到，她好像是去了她原本考上的那所大学教书了。 有时候真的希望所有的人的初恋都特别的轰轰烈烈，以后恋爱才会甘于平凡。高考结束后的生活比想象中还要单调和寂寞，有时候梦到又回到考试现场，梦里的恐惧感在醒来的那一瞬间竟然有些难过，舍不得的那种难过。陈然每天都会打一通电话给五姑娘，聊一下关于她探望父亲的进度，或者聊聊他们对大学的憧憬。五姑娘的妈妈发呆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尤其是下雨天，她可以看着窗外一整天什么都不做。五姑娘心里都清楚，很多事情劝也劝不来。偶尔走进母亲，发现她的白头发又多了一些。那天下午在门口听到的那些话，她偶尔会想起，偶尔也会去猜想到底是什么原因。那天晚上，陈然约了五姑娘吃夜宵，因为时间太晚没有公车，两人索性散起了步。午安，你以后打算做什么？陈然问。想开个小餐厅，只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做给喜欢吃我做的东西的人吃。五姑娘直到现在也想开个餐厅。我想当个摄影师。陈然抬头看着天空说。陈然偶尔在周末会带着一部老胶片机去拍照。摄影师？嗯，不错，以后我们家的菜单你帮我拍。五姑娘回头看着陈然微笑。好，终身免费。陈然也微笑着。你想不想看我拍了些什么？陈然试探着低声问道。五姑娘抿了抿嘴。想啊，你平时都拍些什么？我觉得可以做个相册当毕业礼物送给我。哎，你着急回家吗？陈然问道。不着急的话，我带你去我的秘密基地。陈然有些神秘地说。五姑娘看着一脸期待的陈然，有些不忍心拒绝。不着急，五姑娘说。陈然拦了一辆车，带着五姑娘前往自己的秘密基地。目的地在一个小巷子里，周围都是复古的旧楼，在2016年的现在早已被拆光。五姑娘认真地看着周围，没有注意到脚下横着的建筑材料。小心！陈然拉过五姑娘，五姑娘一个踉跄靠在陈然的身上，然后立刻退后。谢谢。走到巷子的最里面，陈然停下，掏出钥匙打开门，在出口的墙上摸着开关打开灯。五姑娘有些惊呆，这是一间小小的洗胶片房，房间里晾着一些洗好的照片，还有一面墙上挂着一些没有洗的胶片，密密麻麻有几百张。五姑娘回头看了一眼陈然，陈然笑着说，我都是瞎拍的，都是些老人啊，孩子呀，情侣啊，还有很多猫，我不太爱拍风景，希望你不要觉得无趣哦。陈然拿起桌上的一本相册翻着。五姑娘走到陈然旁边，看着她手里的照片，陈然偷瞄着五姑娘的反应，有些紧张。五姑娘看得很认真。那些胶片为什么没有洗啊？五姑娘看完了陈然手里的相册，然后看了一眼四周，最后眼神停留在那几排长长短短的挂着的胶片上，然后慢慢靠近。陈然心跳加快，站在原地。五姑娘轻轻拿起一张胶片，然后对着光看着里面的影像，有些眼熟的身影。五姑娘的脸慢慢开始红，然后又拿起旁边的胶片，依旧是自己。 五姑娘抿了抿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吴安，等你到了可以恋爱的年纪，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？陈然握紧双手，紧张地问，语气里带着恳求。五姑娘背对着陈然，心里想着当然会，可是那又能怎样？他们的结局就是不能在一起，因为从前自己的生活里从没有过这一段感情，不知道多年以前是怎么被扼杀的。但是不管发展到哪一步，故事的结局就是没有结局。五姑娘抿了抿嘴，也许吧。五姑娘是喜欢陈然的，直接拒绝对她和陈然都有些残忍，不如保留一点希望。如果不是淡淡的事情，我也许早向你表白了，我怕你爸妈也会像他爸妈那样反对，让你为难。陈然慢慢地靠近五姑娘。陈然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想这些事情。五姑娘突然转身看着陈然，陈然的眼里瞬间布满失落。我知道，我没有想过现在要你给我回复，我就是想陪着你而已，想让你知道，如果你有需要，可不可以第一个想到我？啊，你知道的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在哪里，我都会想办法出现在你的面前。陈然停在五姑娘半米远的距离，不管能不能帮上忙，能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，至少会安心些。我都知道，谢谢你陈然，你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。五姑娘看着陈然，我的青春里要感谢两个人，淡淡和你。淡淡教会我尽力的去爱和尽量不要去恨，你教会我做任何事情要有耐心，耐心去等，耐心去喜欢。五姑娘回头看了一眼胶片，这些可以洗一份给我吗？嗯，当然，这些都是你的。陈然笑着说，我可不可以抱抱你？陈然深呼吸了一口气开口，每次看到你抿嘴的时候都特别想抱你，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开始没有安全感。五姑娘看着一脸认真的陈然，不知道多年以前的陈然是怎么按捺自己的情感的。她有些心疼地往前进一步，主动环抱住陈然的腰。陈然慢慢地抬起手抱住五姑娘。陈然比五姑娘高一个头，身上有好闻的阳光和香皂的味道。记忆里从来没有和身上味道如此单纯干净的男人抱过。五姑娘闭上眼睛，享受着这个单纯的没有结果的拥抱。五姑娘每天醒来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计算自己还有多少天可以回到2016年。离开那个时空已经快9个月，不知道那个时空的自己现在过得怎么样，也不知道吴建林有没有好转，更不知道任信、九先生、大 K 还有陈然都怎么样。陈然平时一般都是下午3-4点打电话，今天的电话来得特别早。五姑娘隐约感到父亲的事情有了进展。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，你选。陈然神秘地说。先说好消息，好消息的欣喜说不定能冲淡一些得知坏消息的情绪。五姑娘冷静地说，找到你的父亲了。陈然很高兴，甚至比五姑娘还要高兴。可是他在安徽，而且他的探监名单里面没有填任何人的名字， 也就意味着你可能没有办法去。五姑娘深吸了口气，转身看了一眼同样在看自己的母亲，也许母亲比自己更想看到她，也许她早就知道她在三年内都无法见到她。没有任何办法吗？五姑娘甚至有些绝望。嗯，陈然其实早在一周前就知道了，他一直在四处问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武安去见武建林，然而确实没有办法。五姑娘偷瞄了母亲一眼。 Can you do me a favor again? I want to go to the city where he is. Can you stay with me? 五姑娘想在离开这个时空前再靠近父亲一次，就算没有见到也没有关系。 Sure， 陈然低声回答。挂掉电话后，五姑娘有些心虚，抿了抿嘴坐在沙发上。母亲走过来。怎么了？母亲当然看出了女儿有心事。啊，没事，是蛋蛋，她去了英国还讲起了英语。五姑娘喝了口水说，哦，对了，下周我和几个同学去一次安徽，当作是毕业旅行。真的没事吗？母亲知道女儿是故意不说那通电话里的事，但是又不敢多问，生怕两人再陷入对武建林的痛苦思念。只要不点破，至少一切看起来都算正常。真没事儿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都大学生了，放心吧妈啊。五姑娘靠着母亲的肩撒着娇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安心地靠着母亲了。以前武建林在的时候，一家人总是会有这些亲密的动作，武建林几乎每天都会抱母亲，他都快对这种肢体接触陌生了。母亲闭上眼睛伸出手，缓缓地摸着武安的头发。我对你很放心，就是希望有事别瞒着我，我不会像蛋蛋的妈妈那样强势，但我和她一样都希望你不要受伤害。母亲温柔地说着。五姑娘在母亲的怀里点点头。去安徽的那天下着细雨，五姑娘简单地收拾了一套换洗的衣服就出门了。陈然应该会是个好对象，每次约会他总是早到，而且每次都会准备好吃的。看到五姑娘撑着伞走来，陈然走上前去接了她。五姑娘的状态比想象中的好得多，陈然稍微松了口气。本来以为五姑娘知道消息后会歇斯底里。五姑娘在火车上补了个觉，安徽不算远，三个多小时就到了。五姑娘醒来的时候也差不多快到了，因为下过雨，窗外的城市都被洗得特别干净，加上一些没散开的雾，像是加了一层滤镜一样美。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，否则全车厢的人这个时候都应该对着窗外拍照。五姑娘看得有些入迷，陈然拿出相机拍了一张她的侧颜，虽然被拒绝，但武安依旧是她镜头下最想拍的姑娘。武建林所在的监狱在离火车站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他们换了几辆巴士，还需要一段距离才能到达目的地。最后他们租了一辆摩托车，五姑娘坐在司机的后面，陈然坐在五姑娘的后面。因为位置不大，五姑娘和陈然贴得很近。五姑娘能感觉到陈然的每一次呼吸，大概是因为下雨，天暗得特别早，抬头一看全是乌云。没过多久又下起了小雨，司机停下车。你们有雨衣吗？雨越下越大了，我估计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到。 司机找了一下后座的备用箱，发现没有雨衣。陈然从背包里拿出两件雨衣，我只带了两件，你们两个穿吧，反正我坐在最后面也淋不到什么雨。五姑娘接过一件，然后打开，想起上小学武建林在下雨天骑自行车送她上学的时候，她坐在后座躲进雨衣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只能看到父亲的背，还有两只用力蹬脚踏板的脚一上一下。虽然很闷，但那个小空间在那个时候对五姑娘来说就是安全感。师傅，你穿一件，陈然，我们穿一件。说完，五姑娘把雨衣递还给陈然，你穿上，我坐在你后面，我躲你后面就行，这样大家都不淋雨。雨突然又下大了一些，陈然接过雨衣然后穿上。司机已经穿完了，正发动着摩托车。陈然坐上车，五姑娘也跟着坐上来，然后掀起雨衣躲了进去。和小时候的感觉不一样，这件雨衣对于两个成年人来说有些小，雨衣将两个人包裹得紧紧的。不过也好，风再大，雨衣也不会被吹飘起来。监狱是靠近山脚下的，有一段路不是很好走，也没有路灯，气氛很压抑。五姑娘不自觉地靠近了陈然。不管什么年纪的姑娘，在荒山野岭也都会害怕。摩托车司机送完他们之后就离开了，他们完全没有想过等一下要怎么回去。五姑娘撑起伞，然后在高出自己身高好几倍的墙门前徘徊了几圈，门外也没有一个人，监狱就是那么冰冷，每一块砖瓦都透露着绝情和冰冷的气味。五姑娘突然觉得特别冷，打了个寒战，好像真的没有任何办法。五姑娘的声音很小，她是说给自己听的。陈然从包里拿出一件外套给五姑娘披上，现在应该过了探监的时间，如果你想再努力一下，我们明天再来。五姑娘抿了抿嘴，点点头。她怎么会不想见我们呢？应该是不想让你们看见他不好的样子吧。陈然伸出手，发现雨已经停了。父亲当然想让你们看到他最坚强的一面。然后收起了伞。五姑娘突然抬起陈然的手，看了一下表，然后又看了一下四周。完蛋了，我们好像回不去了。陈然看着焦急的五姑娘，其实刚下火车他就想说明天一早再去，但是五姑娘肯定等不了。没有手机真的太不方便了。五姑娘再次感激智能手机和各种打车软件的发明。我们沿来的路走吧，也许会有车经过。嗯，大概1公里处有个公交站，早班车应该是6点，但晚上结束的早，因为这儿晚上也不接受来访。陈然记得前面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公交站，他看了一下手表，9点半。不好意思啊，都是因为我。五姑娘抿了抿嘴，有些抱歉。如果不是自己，陈然这个时候应该躺在。 我们去放烟花吧。 不行，今年五环内不能放烟花。 为什么？ 保护环境，天更蓝呀，这样过年才好玩。 首都文明办倡导环保过大年。 妈妈，那个我也要。 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先吃光，不能浪费。 妈妈，这些打包带走吧。 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过大年。

能帮上忙吗？ 肖亚玲试着拨出电话，杨振一听马上赶了过来，向他了解情况。十分钟后，杨振决定以调查中国公民失踪为由向上级申请，请中国驻印度使领馆帮忙调查。另一边，阿吉丽娜到达印度后，通过层层关系找到了古布塔，古布塔也正在调查王鹏翔和李东峰，但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人在中国是什么来头。通过阿吉丽娜，古布塔掌握了此案更多的底细。 半个月前，这两个人最后出现在马埃拉纳市一家旅馆里，从此失踪，没有出现在印度任何旅馆、机场、车站、码头，他们不是遇袭就是被绑架。但是在印度，谁会有动机朝他们下手？莫非李东峰真和夏尔玛的亿万遗产有关？或者红书神奇道有人要用犯罪的方式去得到？ 古布塔理不出头绪，只好按传统方式去调查。十天、二十天，整整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中国人消失在印度南部湿热的空气里。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啊？ 我推测这两个人可能遇到了劫匪，或者失足落水了。 古布塔先生，那该怎么办啊？ 我只能等着什么地方有人报案，然后再去核实了。 不知是夜晚还是白天，时间在球幕影厅里无声地流逝着，一段段视频在眼前浮现，光芒闪烁，色彩迷离。两个实验品生活的世界，距离外面的现实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只要有机会，李东峰就和神秘人讨论学术话题，用这种方式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现实感。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李东峰忽然向神秘人提出了质疑：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提供纯素食？你们印度教高人都主张吃素，认为这样能在修炼时保持头脑清醒，肉食则会导致注意散乱。 我做过实验，并不支持这一传统的经验。素食者呀，头脑清醒，是以活动能力下降为前提的。肉食增加人的活动欲望，反而提高了对人形的感受力。夏尔玛从小就修行啊，之所以过了80岁才有些许的成功，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素食啊。 每次进餐，两人都把小车推进放映厅中间，吃完后再推回去。有一天，李东峰故意发脾气，拿着塑料餐具摔摔打打，就是不把车推回去。他想给对方制造麻烦，试探一下神秘人的防范措施。果然，送餐室的小门打开了，马图尔从那里走进来，准备把车推出去。被关到这里之后，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活人。 天哪，堂堂一个古鲁卡尔居然给人家当仆人。不过负责端水送饭，这是你的种姓规定的吧？ 李先生，请不要耍花样，珍惜这个提升原型潜力的环境。这里恒温恒湿，氧气充分，不用操心饮食，没有任何压力和危险，好好用功才是你应该做的。 为什么你不进来享用这美好的环境？ 我当然在这里修炼过，但我资质有限，穷我多年时光也无法得见原型一眼。 马图尔消失在小门的后面，他现身此处当然是和种姓没关系。这里是囚禁着两个顶尖高手，如果换成别人，被他们来个反绑架就会制造出麻烦，只有马图尔可以全身而退。灯光熄灭后，一棵大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黑暗虚空里，树干很粗，枝叶稀疏，一个暗红色的光球悬浮在枝叶的缝隙里，一道道光线从它上面放射出来，光球由许多红、黄、绿、蓝的色块组成，本身的色彩比那些光线暗得多，看上去啊， 像是一个由马赛克组成的日式图案。王鹏翔和李东风静坐下来，注视着枝叶中那颗杂色太阳。这段时间中，李东风一步步找回昔日的感觉，迷离、虚幻、飘忽，身体却又感觉强壮无比。黑暗中，李东风闭上了眼睛，让注意力全部回到自己的体内，倾听心跳、呼吸、血液流动，这是他所熟悉的唯我观想。忽然，李东风被摇晃醒了。 您闻到没有？空气中有股香味，很古怪。 没有啊。 您没有闻到？就是印度寺庙里经常烧的那种香。 你是说檀香？ 对对，是檀香。李老师，您还是没有闻到。 确实没闻到。 我可没有往放映厅里边释放什么气体啊！相信我，小朋友，这对实验并没有帮助。 太好了，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这是你感觉表象能力提高后造成的幻嗅。佛典上记载过这种现象，高僧常年打坐就会嗅到类似檀香的味道，可惜我从未达到这个境界。 王鹏翔转忧为喜，兴奋地挥了一下拳头。对于那个神秘人，李东风一直在猜测他的来历。李东风估计，当他们与此人顺利互动时，神秘人可能就守在外面。但是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他们按铃呼唤，马图尔就会进来。慢慢的，李东风可以和马图尔聊几句，神秘人似乎并不担心他们之间有接触。马图尔尊称神秘人为古鲁卡尔，还给李东风讲了自己的经历。原来马图尔的老家远在印度北方的旁遮普邦，他曾经爱上一个高种姓的女孩子，对方的父亲还是当地的议员，照理应该有现代意识，但为了维护家族荣誉，女孩的父亲居然对马图尔发出了追杀令。追杀令搞得马图尔在家乡无法立足，只好远远地逃到南方来谋生。这位古鲁卡尔收留了他，帮助他在当地站稳脚跟，所以他对此人忠心耿耿。尽管能时常聊上一段时间，但是马图尔只讲自己以前的经历，对于那位古鲁卡尔的情况他完全不提。神秘人一直不说自己的名字，从此两个中国人干脆叫他古鲁卡尔。球幕放映厅里面的小环境十分稳定，食品不仅丰富而且卫生，作息也很有规律，每天都有太阳灯为他们补充紫外线，两个囚徒甚至不会生病。李东风曾经装过一次病，想试探古鲁卡尔，结果马上就被那些生理仪器的遥测所击穿了。 李先生啊，看来你不相信我的诺言呢。实验完成之后，你肯定会完好无损的离开这里的。 也许100米、50米之外就是正常的人类社会，在这短短的距离就把他们困在这里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李东风觉得他和王鹏翔之间也产生了距离。这个小伙子似乎很享受修炼的过程，还经常和古鲁卡尔讲起静坐时的内心感受，两个人似乎变得越来越投缘了。日复一日，王鹏翔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着变化。有一天，他站起来去厕所，突然感觉地板的硬度在下降，他的脚每蹬一下地都仿佛能狠狠地插到地板里。王鹏翔低头看了一下，地板并没有任何变化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王鹏翔越发地感觉身体在变轻，觉得走起路时身上只剩骨架，最后连骨架也感觉不到了，两脚以上的部分都成了影子。王鹏翔试着跳跃奔跑，果然他的动作轻灵了许多。 不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。王鹏翔干脆站起来，抬起两个后脚跟，试着用两个大拇指去承担全身的重量，他成功了。望着这如同芭蕾舞般的站姿，李东峰也惊喜不已啊。王鹏翔的身体当然没有变轻，是那些原型视频改变了他的神经反应模式，让他拥有了这神奇的力量。神秘人对此变化也很高兴。 两位朋友，让我们做一下生理检测吧。啊， 在神秘人的遥控下，地板上打开半米宽两米长的缝，一条传送带在下面运行起来。这是一台特制的跑步机，其他部位都密封在地板下，只有皮带露在外面。神秘人让皮带缓缓地转动着，王鹏翔明白他的意思，踏上去跑起来，皮带越转越快，王鹏翔的身体也越跑越轻。接下来原壁上三米高的地方探出一个标杆，不用问，这是用来测试弹跳力的。王鹏翔助跑几步，轻松地跳起来，摸到标杆，那根被战胜的标杆自动提升。王鹏翔再一次向他挑战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看到他升到遥不可及的位置上。 古鲁卡尔最后一次跳了多少？ 135厘米。 很多吗？ 很多，有可能是世界纪录啊。 王鹏翔原地翻了个跟头，以示庆祝。接下来握力器、肺活量测试仪等设备纷纷地从墙壁中现身，他们都经过改造，只露出测试时必须用身体接触的那一部分。王鹏翔测试完一下，他们就缩入墙体或者降下地面。 古勒卡尔，你有这些好东西，为什么以前不把它们摆出来？我们关在这里也需要身体活动嘛。 这是为了你们安全着想。如果需要使用这些设备，你可以叫我们。 从此以后，两个人便经常传唤马托尔打开跑步机或者其他设备，用运动的方式来保持身体素质。王鹏翔的体能一天天的强大起来，但是李东峰的测试结果却越来越糟。 朋友啊，你并没有珍惜这个环境，对吗？ 不是我不用功，我的原型潜力实在是不如他。 面对峰顶，你害怕了，你甚至没有攀回以前到过的高度。 神秘人并没有给李东峰任何责罚，只是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了王鹏翔的身上。李东峰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，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再穿上精神病院那身衣服。对于自己身上的变化，王鹏翔十分受用。这天他又开始观想，慢慢进入神游状态。他没有闭上眼睛，视野里却是昏花一片，球幕上的幻影似有似无，漂浮不定。忽然王鹏翔觉得头皮上凉飕飕的，低头一看，几条青蛇绕在他的腿间，背后也感觉到有蛇在爬行。王鹏翔猛地跳起来，用力抖掉这些蛇。其实这里并没有蛇，它们只是蛇形的幻影，一道道游走着钻进王鹏翔的身体里。一时间呢，王鹏翔只觉得许多条热流在身体中乱窜，为了摆脱这些乱流，他摆着手跺着脚，力气大得惊人，李东峰一个人无法控制。马图尔跑进来，两人合力才把他拉住。王鹏翔在一头大汗中清醒过来，不停地喘着粗气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里怎么会有蛇？ 没有蛇，恭喜你啊！提前领悟到了一种层次很深的原型。 神秘人说完，球幕上就出现了一段新的视频，王鹏翔以前从未见过，李东峰却知道， 这幅图是从夏尔玛手里得到的，画面上是一堆蛇彼此盘绕在一起，密密麻麻，分不清哪个头与哪个尾是一体。 荣格呀，把这张图叫做邻里之图，蛇作为神秘力量的象征啊，在古代那是十分普遍的。从古希腊的美杜莎、圣经中的撒旦，到印度教中的蛇魔那迦，都是这幅图的素材呀。荣格认为呀，各种宗教都用蛇来比喻灵力，是人类对脐带产生的潜意识。我们都不会记得娘胎里脐带的形状，但是我们的身体会记得那段时光啊。所有生命力都从一个蛇形物流进来。 有道理，中国气功界叫做真气的那种感觉，印度瑜伽术里就叫灵蛇，据说是一种热流，能像蛇一样在体内钻来钻去。 很快，仪器便出示了最新的扫描记录。王鹏翔产生灵蛇幻觉的时候，交感神经强烈的兴奋起来，血管扩展，肌肉充血，皮肤电反射增加，整个人处在高度的应激状态。看到这个结果，神秘人非常的兴奋。 下次灵蛇如果再出现，请允许我抽取你的血样，检验激素分泌状态。我相信在刚才那一刻，你的体内啊，肯定大量的分泌了巴多胺，但是、我要直接的证据。 随着修炼的加深，王鹏翔的体能越来越大，也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。因为这些来自原型的幻影并不能稳定地出现在脑海里。一天，王鹏翔再一次从静坐中回到现实，突然向神秘人发问： 你有没有致幻剂？ 致幻剂？你用它做什么呀？ 激发我的原型幻影。 使用致幻剂后，人的行为和精神病症状已经可以画等号，难道这孩子要步我的后尘？ 致幻剂呀、倒是可以考虑。在印度，大麻可以公开买到，有些管制药品呢，让我想想办法吧。 不，不能用致幻剂，否则致幻剂会导致不可逆转的生理损害。再说，即使靠他们在脑子里产生了幻象，又有什么价值？古代巫师用药草就能办到。 用了一大堆学术名词，李东峰最终让神秘人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接下来，王鹏翔还是要用纯粹的心理手段去激发幻想。可是，在被拒绝的那一刻，王鹏翔的脸上充满了失望。在静坐中高度集中注意力，看似消耗很少，其实很容易身心疲惫。两人经常要停下来休息，闲来无事儿便聊起各自的往事。 肖亚玲有没有说过我和她恋爱的过程？ 没有，这样的隐私肖阿姨还不会和我讲。 我跟你讲，第一次见面我就迷上她了，我向她求爱，和她结婚生孩子，相处时间越长，对她的了解就越多。我开始知道她说话的习惯，吃饭穿衣的习惯，睡觉的姿势，我知道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我甚至知道她思考问题时喜欢抓头皮。结果我对她了解的越多，越知道她根本不是我要追求的女人。问题是最初那一刻我到底爱上了什么？爱上了她？根本不是，我当时连她的名字都不认识，但我直到今天都还记得当时心脏突然的跳了那几下，对，怦然心动，一见钟情，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了。其实我爱的不是肖亚玲，我爱的是内心深处完美恋人的原型，他在我心里成熟了很久，我并不知道他存在，无法把他写出来画出来，但是碰巧现实中有个女人和他外形相似，这个原型就投射到他身上。我以为爱的是这个人，不是，完全不是，我爱的是自己的幻影。 您是说我们在现实中经常能看到原型？ 是的，不光是一见钟情， 人们会崇拜自己根本不认识的政客或者明星，激动不已，这都是原型从内心投射出来的结果。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在与世隔绝中寻找原型。 听了这话，王鹏翔忽然变得很警惕，退到一旁不再接茬。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 这种孤单只